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明日几时走啊？端木翠从被窝底下伸出手来牵住展昭的衣角。 天骄五更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还没起来呢。 那不急送你了。端木翠一下子反应过来。 不要送。 展昭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。 你若送我，我怕我舍不得走了。 才怪。 瞪什么？再瞪啊，眼睛也不会再大些。 端木翠撇撇嘴，忽地想起什么。行装都收拾好了吗？ 还没，回去了再收拾。 哦，那早些回去吧，早些收拾了早些睡，明日赶路才有精神。 等你睡了我就回去。 端木翠闭上眼睛。我睡着了，展昭你快回去吧。半晌不见动静，神秘兮兮的他睁开一只眼，正看见展昭笑意浅浅的唇角。 喂，展昭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 你也没睡着啊？ 你在这里吵我，我怎么睡得着嘛？ 端木翠急了，坐起身来推他。 走走走。 好，这就走。 确实也该走了。 啊！ 看展昭真的转身要走，端木翠忙叫住他。 什么？ 展昭回头。 要不要抱一下？过了今晚，想抱我的时候就只能去路边抱木头了。 为什么是抱木头？ 哎呀，因为我是端木翠呀。 他重点强调了自己名字中间的木字。 小时候呢，我娘叫我小木头，你想我的时候当然要看木头了。 展昭恍然大悟，他走回床边坐下，故意跟他讨价还价。 那抱石头行不行？土克块行不行？瓦罐行不行？水缸行不行？ 行，都行。 展昭笑出声来，伸手拥住他，用力搂了搂。 那不行，还是留着力气回来抱小木头吧。 端木翠不说话，满手在他怀里，忽然低声说了句什么。 你说什么？ 没说什么，早些回去好好睡一觉。 展昭走了，端木翠反而睡不着了。那句话他到底是没敢清楚大声地说出来。 展昭，若是我不做神仙，你会娶我吗？ 话到嘴边怯了场，是怕展昭不娶他，还是终究不敢把不做神仙这样的话说出来。端木翠叹气，翻身又翻身，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了朦胧的睡意。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他被咚咚咚的砸门声给吵醒，开门一看，居然是公孙先生。公孙策急得满脸是汗，大声向他说了些什么，一边说一边挥手，但是他听不见公孙策的声音，只能看到他的嘴快速的张合张合。端木翠突然就分辨出他的口型，公孙策来回反复说的只有两个字，西夏。 是不是展昭出事了？ 端木翠紧张起来，抓住公孙策的胳膊又问了一遍。公孙策回答不了他，只是大声地重复着那两个字。端木翠撞开公孙策就出了门，门外的巷道像是笼罩着一层雾气，有许多人站在门外，听见开门声，他们动作极慢地转过身来。他看到一张张熟识的脸，有刘婶的、包大人的、银珠的、张龙赵虎、王朝马汉的、白玉堂的、徐庆的，他们的脸上带着难以言喻的悲伤之色，向端木翠慢慢地摇头。每个人都在说话， 嘴唇不停地张合，他却听不见声音，却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说同样的两个字，西夏。 说呀，是不是展昭出事了？ 他慌慌的，一张口就带了哭音，没有人答他。 我去找他。 抬脚想走，却发现足上似是坠了千斤柱，低头看时竟是小青花，他死死抱住自己的腿，拼命地向他摇头。端木催不管，他要去找展昭，也不知怎的，真的就到了西夏。寥落的焦土战场，四处青蛇的场旗，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四周安静的可怕。端木翠一边哭着，一边在死尸间翻捡。 展昭不是说潜入星州的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战场呢？他不是兵卫，为什么要征战沙场啊？ 恍恍惚惚间，脚下一绊，端木翠摔在地上，前方不远处落着一面场旗。看到那面场旗，端木翠的心中忽然生出不祥的预感，她慢慢地伸出手去把那面场旗拿了过来。这不是西夏或者大宋任何一位将领的场旗，这是他的场旗，是他端木营的场旗。周遭的呐喊声忽然齐振，端木翠猛地反应过来，这不是西夏，这是牧野。战鼓雷如山响，旌旗挥蔽了半个天空。端木翠茫然四顾，身后响起几个破空的声音。 将军，将军小心！ 市井声唤回了他的清明意识，他忙转过身来。来不及了，一柄青铜长戈直直穿透他的心口。耳畔响起护卫兵将撕心裂肺的痛声，他倒在地上，侧脸贴着冰凉而泛着血腥气的泥土，胸前流出的血渐渐往身下渗开，如同一朵盛放的花。端木翠惊醒之后便再也睡不着了，看看时辰才是四更天的模样，他穿好衣裳急急往开封府过来。门口值夜的衙役认识他，先是惊讶，后是心领神会地笑了。 端木姑娘，这么早啊？啊，展大人还没走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急匆匆地跨进门去。廊道里没有人，只有他的脚步声，轻一下，重一下。展昭的房门半掩着，房内透出晕黄的灯光来。隔着几步，端木翠就听到公孙先生在说话。 这一瓶是金疮药，这瓶是玉露丹，衣裳都带齐了吗？那头冷，怕是还在下雪。 端木翠推开门，房内的两人齐齐抬头看他。展昭还穿着睡时礼衣，桌上的行李都摊放着，床上衣裳摆得左一件右一件的。展昭惊讶地迎上来。 端木，这是怎么会过来？才四更天， 睡不着。 端木翠嗫嚅着，公孙策抚着山羊胡子呵呵笑起来。 理当是睡不着的，来了也好，帮展昭收拾收拾，也省得我这个老人家忙进忙出的。 偏老先生。 展昭将公孙策送到门口，轻轻把门关上，尚未及回身，端木翠忽然从后面抱住了他。展昭先是一怔，继而微笑，顿了一顿，才拿开他的手，转回身来。 怎么了？又不开心啊？我们先前不是说好了吗？ 说好了什么？ 端木翠闷闷的，展昭笑着将他拥进怀里。 不是让你好好睡，不要过来送吗？ 睡不着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扇微